迎收听多人精品有声剧《悖论十三》，东野圭吾原著，大哥工作室制作，由新经典文化、咪播文化联合出品。 第39集，一睁开眼睛，东树便打开通向院子的拉门，玻璃门外的情况与昨天早上一样，天空灰蒙蒙的，仍然下着雨，树木如湿了，更加葱绿，石灯笼黑得发亮。 今天还下雨啊？ 东树回头一看，见何赖叼着牙刷走进来，他穿着无领运动背心。 已经连续下了四天了，究竟要下到什么时候啊？ 谁知道呢？这种事情只能问上天。 何赖来到东树身边，仰望乌黑的天空。 哎呀，实在下得太多了，看情形下面又要发洪水了。 他不经意地说道，但东树一听洪水这个词，心情便沉了下来。太医被浊流吞没的情景还鲜明地印在他的脑海里。东树走到食堂，从厨房里传出动静，荣美子忙碌的身影时隐时现。美宝走了出来，手捧碟子往桌面上摆放，他抬头看见东树，急忙低头致意。东树头一次看见他有这样的反应。 早上好。 美宝嘴角动了动，消失在厨房里。东树认定那就是小姑娘的笑脸了。在一旁的起居室里，成灾正摊开地图查看，一旁放着咖啡杯。 哥，你在找什么 啊？ 成灾抬起头。 啊，查室内的海拔高度，从图上看这里也不能算高地。 为什么查这个？ 东树在城灾对面坐下。 因为这场雨，低洼的地方恐怕又开始积水了。 城灾把视线投向窗外。 你觉得这里也会积水？ 说不准，但最好还是要早做准备。 怎么准备？这里有食物，还有完好的发电设施，称得上完美了吧？ 东树摊开双手。 什么叫完美？你的意思是可以永久保障我们的生活？ 不是永久，但应该可以维持相当长的时间。 相当长的时间，储备的食物充其量只够一个月而已。 保证一个月不是很充分吗？ 成灾拖着下巴，胳膊支在桌上，盯着东树。 在这一个月里水不退该怎么办？没有谁能够保证雨会停，打算在泥水里游泳吗？ 可是操心到这个地步，可就没完没了了。 那你认为该怎么办？到时候再看，任其自然。 东树默然。成灾指着他说， 我告诉你现实，如果水不退，我们就会被困在这里，没有人会来救你，食物吃完只好饿死，所有人都会死掉。 东树倒吸一口凉气。 那要逃离这里吗？ 如果有必要的话。 可是现在已经开始积水了吧，我们怎么走？还有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去哪里？ 我正在想呢。 成灾答话后望向东树身后。 啊，早上好。 东树回头看，见穿针织衫的明日香正走进来。 啊，早上好。 蔡蔡美小姐情况怎么样了？ 明日香耸耸肩。 感觉还是那样。 还是没精神。 躲在被窝里，早饭也说不吃了。 他昨晚应该也没吃饭，还是劝劝他吧。 成灾皱起眉头，陷入沉思。 哥。 东树催促他回答。 说什么？硬逼着他吃东西，命令他打起精神。唉，他现在正在为失去生活的目标而痛苦，他没有选择自杀已经不错了。 可看他那副样子，迟早还是会想歪的。 可是也不能监视他吧，只能寄希望于他凭借自己的力量跨过这道坎儿。 一般人可做不到，并不是谁都像你那么厉害的。就算是我，老实说也想过自杀呢。 东树一愣，盯着明日香。他皱起眉头，摆摆手。 哎，不好意思，说错话了。放心吧，我暂时还没这个打算。 他挠着头走进食堂，早饭做好时，何赖和户田也出现在食堂。户田脚步有点踉跄，他走过东树身边时，东树闻到了一股酒精味。 太棒了，小学以后就没有像这样每天好好吃过早饭了。 何赖就坐，碟子上是火腿、煎蛋卷和沙拉。户田没有坐下，而是进了厨房。冰箱一开一关的声音刚落，就见他双手拿着罐装啤酒出来了。户田在桌子最靠边的位置坐下，打开易拉罐猛喝一大口后，打了个响亮的嗝。 户田先生，你喝的有点多吧？ 户田定睛看着成在。 怎么了？ 我说过了，酒最好在睡觉前喝。 那是以前吧，你说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遇上危险，所以睡前不要喝酒。可现在没问题了呀，有食物，有被褥，啤酒而已嘛，就让我喝个够吧。 不是啤酒的问题，是你明显喝多了，这个样子会弄伤身体的。 所以呢，身体坏了那又怎么样？维持健康又有什么好处啊？什么也没有。就算长命百岁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受苦而已。既然是这样，活着的时候就随心所欲一点，爱喝多少喝多少，大醉一场死掉正好。我反而觉得你们不可思议呢，这样的环境下你们还挺一本正经的活着。 户田说完继续喝啤酒。成灾沉默了，似乎放弃了，又吃起饭来。在东树对面，何赖乐呵呵地吃着煎蛋卷。东树等人快吃完的时候，小峰起床过来了。他一身睡袍，用浑浊的眼睛扫了一眼桌面，然后坐下来嘟囔了一句： 咖啡。 好的。 荣美子应了一声就要站起来，被成灾伸手制止。 咖啡都冲好了，如果你想喝的话就自己拿吧。白木太太给我们做早饭完全是出于善良，她既不是我们的保姆，也不是你的太太。 小峰瞪了一眼成灾，不情愿地站起来向厨房走去。成灾站起来环视众人： 打扰一下各位，我有话要说。 哼，好久没听警官先生指示了。 成灾瞥了一眼开玩笑的何赖： 不是别的，就是关于今后的打算。我刚才跟我弟弟东树也说了，由于不停下雨，我们有理由担心周围的积水。大家应该已经清楚，低洼处会变得像河流一样。另外从食物上看，我们还可以在这里停留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大家考虑一下这期间应该怎么办。 怎么办的意思是？ 他已经恢复认真的神情。 我哥的意思是在周围完全被水淹没之前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去。 还有比这里更安全的地方吗？ 何赖摇晃着身体： 如果周围都是积水而且不退，那可就完了。 那还要离开这里啊？好不容易才安顿下来的。 我反对。 小峰端着咖啡杯从厨房里走出来： 够了，我不想再动了。 我也有同感。 户田说着打开第二罐啤酒： 有一个月时间，那不是很好吗？这期间可以悠闲的随心所欲的过日子。如果说这是死路一条，那也很好，反正已经死过一回了，勉强活着也没有多大意义。 活下去才有可能看到光明。 户田对成灾的话报以冷笑： 光明？什么光明？只有死人的世界里会有什么光明？你总是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我不会再上你的当了。 我哥什么时候说不着边际的话了？ 怎么没说呀？他不是尽说一些让人期待的事情吗？可是样样都落空。如果他不知情，那也就算了。可他知道，他知道这里只是死人的世界，回不到原先的世界了。他还隐瞒了这一点，只是我们这样那样，只是想要劳动力而已吧？啊， 我哥不是因为这个才隐瞒的，难道你不清楚吗？我哥只想让大家活下来，给大家活下去的希望而已。 可结果是没有希望，绕来绕去，最终的结果就是现在这样。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早说出来啊？我们也就不必千辛万苦的想要活下来了。 你是说，不如随便找个地方死了就算了？ 是啊，那就好了，痛快的死掉该多轻松啊。 户田仰博喝着啤酒，何赖默默走进厨房，很快便回来了，一只手上多了把厨刀。他直接走向户田，另一只手揪起户田睡衣的衣领。 你要干什么？ 户田脸上掠过一丝胆怯。 你不是想死吗？那我就成全你，这样的话你应该没有怨言吧？反而应该谢谢我才对。我呢，也早就想尝试一下杀人，遗憾的是在以前的世界里没找到机会。来吧，那只手拿开，给你胸口上来一刀，还是说割喉更好啊？怎么样，你喜欢割喉吗？两种死法，选一个。 何赖将厨刀在户田面前晃来晃去，荣美子发出一声惊叫，抱住身边的美宝。 何赖， 不不！ 户田瑟瑟发抖，何赖见状，一把将他推倒。 怎么了？尽说些晦气的话，原来还是不想死啊？既然如此，就少说废话。 死的时候 我自己决定。 行，决定了告诉我一声，我会狠心的给你一刀，不用担心死不了，这样好吧？ 小峰不作声的走近，正将刀尖对着户田的何赖。 怎么，你有意见？ 你可以捅我，你不是想杀人吗？那就捅我，我不逃也不抵抗，只有一个要求，尽量快点减少痛苦。 说真的？ 当然说真的，我不像他光是嘴上说说，能帮我了结就太好了。 小峰面无表情，玻璃球般的眼珠盯着何赖。 来啊，快捅吧。还是你害怕了？ 何兰用半边脸笑了笑。 逼我？我告诉你，我没杀过人，但捅人的事儿干多了，对我来说就是家常便饭，只是捅不捅要害的区别。 既然这样，那就动手吧。 小峰解开衬衣扣子，袒露出肋骨清晰的胸脯。何赖嘴角歪了歪，东树清楚地看见他握紧了厨刀。 有意思，那就成全你。 就在何赖摆好架势之际，不知不觉中走上前来的成灾抓住了何赖的手腕。 住手！何赖， 放开！ 这对谁都没有好处，只能证明你头脑简单。 听到成灾的话，何赖松弛下来。 明白了。 成灾夺下他手上的刀，小峰带着冷漠的眼神扣好扣子，走向门口。途中他停下脚步，回头看着成灾。 你说过，事物的善恶好坏今后也必须由我们自己决定， 既然这样，杀人是善是恶就还没定论。我现在在这里告诉你答案，对于求死的人来说，杀人绝对是善。 多人精品有声剧《悖论13》，欢迎大家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